助念之意义与规矩。李炳南老居士讲述，台中莲社成立念佛团讲话，弟子严彩云敬记。助念即助对方往生，助念者对往生之道理与方法必须清楚，对方才能得到利益。人临终时， 个人神识不一，平日所为，此刻影子会一一 现形， 带着本性往外走， 此时完全是业力在做主。力量大者在前头，恶业多 则恶种子力量大， 一冲出来就下三道；若善业多，善种子就领着上人天两道。平日有念佛功夫，就有佛种子，佛种子力量大，先出来就蒙佛接引往生西方。若力量小出不来，别人在旁帮助念佛就容易出来。所以平日有修持，临终时佛种子先出，往生就有希望。助念正是帮助提起佛号。佛教徒不论平素念多少经或多少咒，临命终时种子出来的唯有阿弥陀佛四字才有用，才能帮助往生。此语甚为重要，大家必须深深记住。助念时要遵守规矩，家人千万不能出来打扰，乱出主意。人死了，不要图什么热闹。助念团来到家中，可以准备茶水，其余均不用准备。助念者必须注意二点：一，自己吃饭，不麻烦别人，只喝茶可以。二，万不可收红包，此绝对不可破例。 万一破坏规矩， 变成不给红包就心不在焉，不诚心念，助念变成去卖钱，这是破坏佛法， 连收人东西也不可以。 在家人去助念，拿钱就是造罪业，拿人红包，这助念团就完了。 大家要学应祖， 否则是叛徒，不遵守规矩就是欺师灭祖。凡是莲友加入念佛班，都有名册，班员的直接眷属相信佛法，有了事我们就去助念，若有不信的就不用说了，这是助念的范围。去助念应准备的东西是：带三尺大的佛像、卧香炉、二支引磬、二支蜡烛、香、香雾间断、一杯水及碗，这些我们带去，不论他家有无。佛像摆的位置以病人能看到的为原则，不一定要钉上挂上， 用摆的亦可。 也不一定分东西南北， 因个人房子不一样，十方原来不分东西南北的，有佛像就是西方。六字四字按照规矩念，先念南无西方极乐世界大慈大悲阿弥陀佛，再由六字转四字，用二支引磬相互配合，香烛带去用完可用对方的，若没有不点也可以。 进门后， 班长先装佛像，点上烛及香，座位安排好就开始念。座位安定好很重要，这可安病人的心，免得病人跟着我们东张西望。病人如果不甚危急，可从南无西方极乐世界大慈大悲阿弥陀佛开始念，若危急从六字念，再更危急直接念四字即可。一声阿弥陀佛，三乘皆包括，重要在能引起病人的佛号，功德就无量了。助念者尚需注意，凡进门前必须先找主人，见了主人后才可以进房间， 以免东西遗失被嫌疑，主人领我们上那去， 我们才进那里。不助念时在一旁不做事，助念时全心在佛号上，助念中闲杂人不进来扰乱，可以远看，不可以说要进来探病，说些动情感的话与行为，要知病人一动情就完了。助念时要尊重助念团的规则，只要是在助念，别人都不能去探病打闲岔，以免动情爱失去正念，亦不能让病人听到其他声音，哭声更不可以。如此也许会有人发生误会，认为禁止太多，助念者要忍受这些误会。病人临终前若想喝水或吃东西，可以拿给他吃，但不能谈话， 只能口念佛号拿到前面喂他吃。 若说了话，病人的心里有别的声音，就不能一心了。 大家平日做功课时都要求一心不乱， 临终更要一心。助念者不能咳嗽、哈啾或发其他声音，令病人听了都不好。 这要平日练习， 要练习无杂音， 否则病人正念着佛， 被一声哈啾搅扰，就不知要魂飞何处了。正要断气，此刻最重要。于紧要关头时，家人会想聚在病人前，这要禁止，且不准哭，不可爸啊妈啊的叫，一律要念佛。会动情就是家人乱坏的。断了气后， 灵魂还没走， 八十的业力还 在身上出不来。功夫好与罪业重者， 弹指间就出去了， 普通人则出不来。 如从蜗牛壳要脱出来般的难过。因此念24小时不断佛号就保险了。古人很重视这点。孔子曰，三天后才大练，三天后灵魂才走。圣人都懂，普通人对生死大事多半不明了。班长要告诉家人，12小时内不许动， 不许换衣服或摸身体等， 谁都不准动，过了助念时间才能动。 身体若硬了，用热水敷即可。 助念到此告一个段落，念四句回向文，行个礼就完毕。班长有陀罗尼经背的送一条，光明咒杀送一包，出了门我们就一概不管。总之， 助念的意义与规矩 大家不能不懂。古净土大德有写一本《临终须知》，大家可参考研读，果能帮助一人往生，成就一尊佛，功德莫能名啊。